与他拼命，他相克父母，好克父难，长日后我的娇儿你若有个 怎么样？ 言至此。 陈思乱，在端山从那书架上取本诗集要写愁烦，他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五里过花坛，春蚕到此方尽，蜡炬长灯孤影，泪湿衫。 刚才是赵一鸣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，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一鸣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想先恩堂，无奈何我到蒙山东后我天安安安 了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偷我的桃，打仙仗一局我就要了我们出家人，捆仙套啊， 我的老母泪双抛，小小的博园他只懂得行孝，孙膑忘却养育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·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

头说，哎，我现在是社员，不是部长，叫我名字吧，我叫范祖昌啊。 范祖昌是谁呀？ 范祖昌啊，是一位老红军呐、 啊。哎，他的老家在什么地方啊？ 轰轰烈烈的搞建设，

小船，灯手里满是河边，抬头看往东南见的云走山，头后黑亮亮的天，长虹倒挂天边外，碧的绿的荷叶衬红莲，这波打过来的滴溜溜的金丝鲤，唰啦啦啦放下钓鱼竿，遥想船龙岸，七舟至山前，断头 好，刚才是赵宇明先生演唱的插曲《风雨归舟》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柳欣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